黑石牢。

烧上月香，亲眼见你爹爹迈步进牢房，记下了血和泪一盆盏，你需要你雄心树大志，要发敌人三千挡着血债还有血。 打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光辉照儿涌向前，